多感觉心跳变好慢，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，

从前。

再让你孤单，我的疯狂，你的天真，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 好。